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武将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八旗 嘅。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要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去到你嘅机场，记得 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相，听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Yeah， 啊，敖将军。哎，我哋終於返嚟我哋嘅第二節 嘅厄禮一週。 厄禮一週咁依然係有我哋兩位嘉賓啦，就係、是、敖家軍嘅呢一個朋友啦， 係蝴蝶同翼雙飛嘅。咁啊，好啦，我哋頭先講到即係啲一啲媒體或者睇即係寫開啲文啦，不如講下你哋平時即係平時你哋做啲咩，會或者睇開啲咩網站啊，或者書去做一啲 input 去吸收，跟住寫翻啲嘢出嚟咧。要蝴蝶， 我其實呢排睇書睇嘅書同寫文冇乜關係嘅，講唔講啊？我睇埋啲經濟學啊、心理學嗰啲書啊、思考嘅書咯。咁 係啦，懶懶正經嘅。 係啊， 好學者， 我又幾開心。 懶緊文青啊，要咁、 okay。 因為點解咧？成日都覺得睇即係當然有睇大家寫嘅文啦。咁有啲人寫啲文好好有理論，覺得好有，即係佢哋寫得好好，覺得自己寫唔出啲咁嘅文，咁所以最近就睇翻啲認真啲嘅書咧，去充實翻自己。咁細即係點解成日話想寫愛情小説咧？就細個睇愛情小説同埋睇福爾摩斯睇得多嘅。 福爾摩斯嘅愛情小説咪即係 BL 咯？ 係就係講佢同華生嘅。 佢哋好鬼中意 BL 噶，我理解唔到噶。 其實我係都真係個腐女嚟，咁我成日覺得福爾摩斯同華生嗰種友誼係超脱咗佢哋作為合作夥伴嘅關係， 好明顯啊！我覺得 係啊， 咁邊個係攻邊個受？係 啦，你講翻攻受， 咁擺到明華生係受啦，福爾摩斯就係攻啊，成日點啊，華生做嘢，但係華生又好鬼死冧噶喎， 我都華生有啲正太 feel 咯，係啊係啊係啊。应该系 一讲 BL， 佢有两个上个头。 系咁啊，细个中意睇呢啲咯。咁但系而家就反而冇乜特别爱情小说，我系喜欢嘅。 咁啊，奕奕咧？ 近排好少睇書，因為真係好忙，淨係寫文都。因為呢去咗熱血嗰個寫專欄之後呢，咁應承咗人哋每個禮拜要起碼要加一篇俾人嘛。 咁多啊，每個禮拜要加一篇。 係啊係啊。 嘩 係啊。 係啊，同熱血。 咪當然啦，你交唔你甩咗稿咁樣，人哋都唔會點樣嘅。 即係佢唔會用武你㗎嘛，你甩咗稿。 但係喺呢方面用武 咯。應承咗嘛。 係 啦。逼自己要做囉。咁變咗就寫睇上去 Facebook 啊，睇下嗰啲時事新聞啊，即係譬如你話好多人 share， 即係最近台灣啊嗰啲咁樣，咁你都要睇啦，要追啦，跟住仲有人哋啲紅文要睇啦。咁其實即係其實已經冇乜時間睇其他嘢， 即係冇時間喎。 冇時間㗎啦，而家你我而家附人啲文都睇唔曬，太多啊，出太多，一日有冇十篇啊？有咯， 一日大約是13至15篇啦。咁佢早排變陣咧，就大約一日20篇左右嘅。咁啊，真係消化唔切嘅， 真係 睇唔切嘅。咁嗰個淨係富人啫喎，仲有 淨係富人啫， 即係熱血啊、主場啊、讀媒啊嗰啲，咁係網絡嘅文章係太多，咁所以要 outstanding 好難嘅。 不過我都有睇過一本實體書嘅，最近都 邊本咧？ 快思慢想咯。 O K， 系啊， 咩幻想咩啊 ？Thinking fastest, no fastest。 哦，冇睇过。 即系佢哋两个咧系好鬼高深咁样嘅扮到，系啦。 系咯，哇！睇埋啲书咁深奥嘅，原来而家啲写作嘅朋友。 系啦，喂，咁讲下你头先就话，即系都会睇下其他人嘅文章啊，有冇话边啲你系好憎嘅，或者边啲系你比较中意一出咗就睇？ 好中意先咧，好中意先咧，好中意先。我哋先礼后兵，好中意嘅有啲咩？即系或者必睇咧，或者。推介啊，有啲边啲啊？ 我推介堂主嘅 blog 啦，因为我好中意佢嘅 blog 个版面咧，系比其他人靓，唔知大家有冇入过去？ 嗯，咁啊，解释翻先，堂主就系无代堂啦，卢斯达，即系卢斯达，其实都系佢个笔名嚟嘅，咁佢嘅 blog 就叫无代堂， 冇错啦。 咁大家都可以上翻 Facebook 就揾到佢嘅 page 噶啦， 系或者可以听翻我哋上一集阿拉一周咧，我哋会揾到佢嘅，系前一集嘅阿拉一周咧，跟住我哋会揾到佢嘅好朋友，跟住然之后咧啊， 好朋友， 新朋 友，系啦，新生。咁之后我哋有机会都可以请阿堂主上嚟讲几句， 系啦，希望佢上嚟。 咁係啊，喂，你有冇睇佢個 blog 啊？個 blog 好靚噶，我成日都想問佢，但係我同佢唔係好熟，真係好可惜。我想問佢點樣整到個 blog 可以咁靚？ 俾錢？ 唔係喎，佢個設計係我唔知佢寫咩曲，係啊，都係 WordPress 嚟嘅啫， 係啊，砌到嘅， 好靚啊！咁佢整到咁靚，我特別賞心悦目。咁我咪中意睇佢啲文，同埋佢啲文就好直接嘅，即係佢插啲咩就真係一嘢咁對住佢嚟插，咁我好睇。同埋我好中意佢隻貓，咁所以就加咗， 係， 所以就加咗佢幾分好感。其實佢隻貓就叫 Sofa， 咁我成日都幫 Sofa 佢。 Sofa 的成長日記。 系啦，收埋咁就係堂主都會成日 share 佢隻貓嘅相嘅，咁咧我就成日都覺得佢隻貓，我都 share 佢隻貓多過 share 佢啲文咁樣。 將軍學嘢啊，大佬 share 你知唔知 堂 點樣先可以受即係令到女讀者去到受歡迎咧？頭先阿玉蝴蝶講咗兩樣嘢，第一樣嘢就咩？你要整翻隻貓先，整翻隻寵物先。第二樣嘢就咩？就要插得夠直接， 係 啊，狠狠地插。 即係阿堂主通常都係插啲左膠啊、和李飛飛啊嗰啲嘅，咁佢係差唔多可以每一日或者一日兩篇，即係一日出幾鑊都得嘅，佢係。就要係出得又密又快嘅， 但係其實你都插得好狠嘅，你嗰啲 我麻麻地啦。 你最大問題就係少一隻貓， 係少咁隻貓。 其實你哋個節目叫呃拉一周咧，其實貓係好可以呃到啦。 係啊，真係極得意，佢隻貓係有唔同嘅表情嘅。我而家要幫， 好容易呃。 我而家要幫 Sofa 宣傳一下，大家可以 like Sofa 嘅 page。 我哋咧要同我哋嘅台長阿 Kelvin 商量一下，睇下可唔可以喺度咧，跟住 養翻隻貓係啦。係啊，真係我覺得就 OK， 會咬爛曬線 嘅 好嘅。 有佢咯，啲線又唔係我俾錢，但係我嚟主持嘅啫嘛。 呢個網台係追求連線噶嘛，佢喺度咬爛曬啲線。好大鑊噶喎， 係都冇辦法嘅，為咗壓拉係咪先？ 係啦，咁除咗堂主之外，你哋仲有冇邊啲係即係佢哋啲文一出你就好 啲出嚟嗰種睇 啊？葉葉咧？ 假港女， 假港女阿孫啊，係啦， 係啊，因為佢寫啲文好睇嘅，我真 係 特別推薦佢嗰個張愛玲是才女，鄧麗欣也 是才女，係啊， 舊年年尾出， 年尾出嘅係啦，咁 要廿幾號㗎啦。 佢本身就有個 blog 嘅，咁啲文亦都會喺富人媒體轉載啦。咁就近期佢一篇咧就比較出名，就係從 MK 妹文體説起嘅。 喂，呢篇我有睇喎。 梗係啦，抽埋你個 friend 獎未啊嘛？ 係啊， 又係躺就也中槍咯。 係啊，真係躺就也中槍喎！我覺得個呢篇就對阿獎未嚟講，真係唔關佢事。 咁獎未佢嘅文體又實在面試一格啦。 咁好突出啦， 好突出啦！咁讲起文体嘅时候，大家都会谂起佢。 因为佢呢篇系讲起 MK 文体嘅，MK 文系真系好笑嘅，即系我个人认为系好笑，系因为佢哋有押韵啦，又直接啦， 但都有深度嘅，即系睇完之后，大家会思考一下啦。大家两性关系系咪真系咁相处咧？ 系啦， 又带到呢啲信息出嚟，好犀利。 我又唔系觉得佢哋即系 MK 嘅文体，我又唔系觉得咁即系太过低咯。但我觉得 OK 好睇。 我系学唔到。咁點樣寫？即係佢哋有一種智慧喺度，除咗將佢生活嘅表達到出嚟，仲有一種意境啦。 咩意境啫？明明就係將啲性器官擺上嚟。 唔係，但係佢哋仲會有一個你會幻想到一啲畫面啦，好似拍到啲嘢出嚟咁樣。 係。 即係其實依樣嘢係好高難度寫，即係如果寫作你係形象化到。 你話我哋揾唔揾到啲 MK 文體嘅作者上嚟傾下偈啊？下次。 盡力啦，盡力揾下。 盡力，跟住一街嗰度，喺黃宗文啊，揾下 MK 文啊咁樣。 拍完我諗你應該有睇過個咩我咩 咩愛情遊戲嗰篇 MK 文啊，幾年前嘅啦已經。 我迷失在這場愛情遊戲，中間有幾個符號夾住嘅。 中間幾個符號嘅。 係咩？哦 ，OK。 你冇睇過啊？ 我好似冇睇過嗰篇。 你冇搞錯啊？ 嗰篇係 MK 文。 你有冇上高登 嘅 你？ 二組嚟，唔係我其實我上高登我係好。 即係你淨係 post 咪 post 完即刻走。 我因為我12年我先開始上高登，仲要係12年嘅5月我先開始上高登，係啊，我係 即刻走， 我係好遲先上高登嘅。 哇！你點解喺高登嗰度不停咁樣俾人翻 post 喎？ 咁犀利㗎！ 系啊，呢篇你一定要睇， 系嘛？ 佢好正嘅，我可以俾大家俾少 intro， 大家佢一开始就系例如有啲介绍佢嘅女角色啦，咁就我冒号靓女乘一万，靓乘一万，叻乘一万咁样，咁就系佢嘅小说嘅自我介绍咯。咁但系我细细个都有写过啲类似嘅文，我成日都话。所以我就其實我寫愛情小說係由嗰啲寫起嘅，咁啊， 你寫愛情小說係 M K 嗰啲寫嘅， 冇呃大家，我真係 成一萬啊！ 類似係咁樣，又有啲符號，同埋係一堆對話去堆砌出嚟嘅。咁我都有寫過，又真係好多人 like 嘅喎，即係好多人會睇咯。 食界末日啊，嗰個作者叫做。 OK， 係啦，記得嘅 PM 我。 OK， 我哋 PM 翻， 你而家 Google search 有嘅，我咪失咗啲長愛情遊戲。 咁咧有好多時啲文章即係好寫完之後咧，有啲其他網站咧會就咁抽咗嚟就咁 post 啦，但係無論個原作者啦，又或者 post 喺邊咧，佢哋都唔講咁啊，即係都有啲寫手啲微言嘅，咁都警告各位搞平台嘅朋友，如果你哋即係想 share 啲文嘅，冇乜問題，咁你問咗人先咯，同埋即係 acknowledge 翻個 credit 咯， 加翻條 link 咯，頭先講過最睇開嗰啲啦，有邊啲係？最唔睇開或者係有邊種邊類型嘅嘢，你哋覺得係即係話，我唔想再睇啊！屌阿星，佢整啲咁嘅嘢出嚟咁樣嗰啲啊， 得幾句嘅嘢都可以寫成一篇文咯，真係得幾句啫喎，可能係講緊100字咁，但係有出奇地好多人叻，咁點解就可能佢引起到一啲人嘅共鳴咯？咁但係我就覺得一啲冇乜信息或者。睇完冇乜營養嘅嘢又唔係， 即係嗰啲好似係懶小清新，有啲小確幸或者心靈， 你又小確幸 嗰啲咁嘅嘢咧，就即係佢哋會可能呃到啲 like 一張相咁，下面有三句，每句10個字唔夠咁樣嗰啲。 我唔係講緊呢啲，我講緊嗰啲係評論式嘅， 評論式嘅， 評論式嘅，例如 咩？哇，咁樣就例如可能。我真係講唔出口，總之就係插緊某一啲嘢，咁可能嗰個時期啲人都插緊佢， 即 係 其實係 status 式嘅文章啦。 我就加多句插多下，咁啲人就走去 like 嗰個所謂嘅文。 哦，即係集大成咁樣，跟然之後再加多句， 係咯， 加 多 少少，咁其實可能你 即係鞭屍咁樣， 即係明明你係 status。類嘅文章，你或者 status 類，你要見到嘅嘢，跟住就擺出嚟，就當咗一篇文咁樣咯。 明白，係咯。咁啊，逆雙飛有咩係特別唔中意睇？ 即係譬如有時會見到話咩10個咩讓男朋友更愛你的方法啊，咩十個方法知道你個老公中唔中意你啊嗰啲，我真係覺得好鬼無謂咯嗰啲，尤其是佢寫啲嘢，仲要係嗰啲咩睇下佢對鞋啊，睇下佢個髮型啊，跟住係咪個個月剪頭髮啊咁嗰啲咧。 但係啲人又好中意睇喎， 係咁 share 嘅喎， 又話啊係啊好中啊， 好中啊，就會 tag 啲人都好中意就係啦，聽下 又或者 tag 佢自己男女朋友咯，係啊你真係。一个好好嘅男朋友啊，因为你中咗10项里边有7项啊，咁 系啊，因为你要加把劲啊，因为你得5项啊， 就 要 你3项咧。 喂，但系其实呢啲系咪呃到 like 嘅？真系好 咩？呃到 share 啦，就已经好犀利啦。 呃到 share 嘅呢啲都 系啊。 其实呢啲系咪唔系香港开始嘅？我怀疑。 系边啲大陆嘅， 大陆 台湾 大陆或者台湾 嘅， 其实应该系香港少嘅，因为而家吹到过嚟嘅。 但有啲真系，即系你睇得多，系会更加 reinforce 你港女嗰种性格嘅，即系可能成日你要求你男朋友又一定要接送先系好男朋友啊，要下下拖住你啊，甚至食饭一定要喂你食先啊，嗰啲系开始唔合理。 系啊， 但啲港女又够 share 啊，睇得都会低能。 其实咧，近来有一篇嘅就系爱发脾气的老婆就是好老婆。咁呢篇文章咧就有20000多个 like 啦。咁 20000几个。 系啊， 系啦。咁佢 post 咧就系喺怪兽家长嘅教育资讯网嗰度。咁样咧就即系啲人见到就都有啲就话哇好重啊，啱啊，正确啊咁。但系有啲人就话喂你咁样。 好，其實好鳩嘅喎篇文咁。 即係呃啲師奶嘅啫， 呃啲師奶嘅啫。咁咧可以推介一下咧，就係之後阿富士克咧，阿富大咧就 本身嗰篇文邊個寫嘅先？ 我唔記得咗咩，好似我唔知有冇名咧，睇翻先。咁啊，我轉頭抄翻下。 好啊。 咁但係咧，之後有啲人咧就惡搞咗嘅。咁富人媒體有兩篇啦，一篇係富士克寫嘅，另外一篇咧叫白木扎， 用種嚟講。 其實係 嗱，你講啊呀。 哇哇， 唔係，佢自己講， 佢好似自己爆嘅，係啦，佢自己爆咗嘅。總之咧就係嗰兩篇惡搞出嚟嘅咧，其實都係反而好睇過，好睇過原著。 嗰兩篇惡搞嘅名係乜嘢個標題？ 阿富大嗰篇咧就係愛爆粗的男人啊，等我睇翻先。 係啊， 老公係啦， 是好老公， 就是好老公啦。咁啊， 跟住仲有一篇好似爆啲個名。 但富大 愛去滾的老公都是。好老公，咁就係白木扎，即係容樂其，即係因為 但 係 富大佢唔會公開嗰度寫粗口嘅喎。 係啊，係啊， 好搞笑。 但有啲人話咩愛發脾氣的女人就是好女人，嗰篇其實係曲線踩你嗰啲係咁發脾氣講。 哇，其實32,000。 但係有啲港女又走去 share。 32,000個 like 㗎，淨係 Facebook。 淨係 Facebook 三萬 嘅，係啊，仲未講 Twitter 或者係 Google Plus。 哇！即係通常呢啲究竟係即係 like 或者 share 啲係咩人嚟？係咪全部都師奶？ 愛發脾氣嘅， 或者俾人話，誒、欸、你話我發脾氣咁樣嗰啲咧，會唔會嗰啲嚟？ 咁為佢哋平反啊嘛，佢哋好開心㗎。 係，佢都可以寫翻篇喎咁樣。 係咯， 你快啲參考一下點樣。 我仲未揾到個作者名啊，唔知係咪啲人名。 或者下次寫翻篇咩愛著名牌嘅女人都係好女人嗰啲咧，係啦。 哇哇！呢篇一定好多 like 喎，如果你 係咯， 加油， 係 加油， 只要等我寫翻篇先，跟住然之後下個禮拜一周咪寫講自己篇。容易就係做呢啲嘢， 好易嘅啫，啲唔使點樣幾多內容噶，你可以話哇高貴大方有品味，整啲是但擺啲嚟砌咁樣， 整翻幾個名牌子名係咪？ 係啊， 咁就搞掂啦。 係啊，即係呢啲砌出嚟嘅文咧，就有個名就叫飛機文嘅，咁真係好容易， 好容易寫嘅， 好容易起機，又好容易，好容易， 好容易寫到上篇咯。 因為嗰啲你個 target audience 一睇到個標題，佢就已經咁樣 like 㗎啦。 係啊， 應該冇睇內容啊，懷疑。 係啊，唔需要睇內容就好似 哇 係 咯， 懶又唔快 咁 咯。 哇，呢只呃 like 真係都有啲方法喎嚇。 係啊， 咁樣呃就對唔住自己咯，即係寫啲 咁 樣。 冇意思㗎，其實。 總之唔係，總有啲網絡上面，總有啲寫手咧係以呃 like 為樂㗎嘛，即係有一啲係純粹係為呃 like 而去寫文嘅啫嘛。 但係 like 唔可以變錢㗎嘛。 係啊，冇錯，唔係幾多 like 都可以變錢嘅，太多起上嚟，跟住然之後即係個 view page 到某個數咪有錢分咯。 係啦，有啲寫手會着重，但係我哋三個就唔會係咯，其實。 你有啲人，你真係可以代表埋佢哋兩個講。 你哋話 又係 bonus 咯， 我頭先都 實開心㗎， 又係 bonus 嚟嘅。 但係成日離間我哋先得 㗎， 唔係呃咯，係用正途去吸引啲 like 翻嚟咁樣。 係咯，即係呃 like 有好多方法啦。咁譬如有啲 page 就好中意一人一 like 就唔知做啲咩咁㗎嘛。 一人一 like 去支持台灣學生啊！ 係啊， 咁太正經啦呢個話題，我哋講過第二年 都唔會嘅。 一人一 like 去支持某啲嘢，其實網上面而家都好多㗎。 係啦，咁但係係咪真係有作用咧？咁 OK， 我寧願你去白宮聯署即起碼都可以叫白宮出嚟。 白宮有個 呢樣嘢你要講一講啊，胡將軍，好多都聽眾唔係好知。 其實佢有個 page 就咁等大家去開，就係即係可能普通人你想有啲議題國會美國國會關注嘅，咁就如果你儲夠100,000個人聯署咧，就美國國會就會睇，然後睇下佢哋會唔會幫手去處理一啲件事。咁過往香港 回應咯，一定會回應。 係咧，一定會回應咯。咁但係之前過往香港係有一啲抗爭，又或者係要求中國，即係要求美國介入一啲中國向香港入侵嘅事務。咁呢一類嘅其實都發動過話點樣去同美國嗰邊講， 夠唔夠100,000㗎嗰啲？ 好似夠啊，好似夠過一兩次就係啦，一時時得啦，一時時唔得咁樣啦。咁而家喺台灣嗰單嘢，亦都有人去發起依樣啦。咁台灣應該容易啲嘅， 好似過咗啦已經。 過咗啦， 應該多啲啦， 係咪？係啊，人都好多啦， 好易嘅啫。 係啦，即係如果真係有網絡嘅力量就好夠嘅，係啦。咁、 okay. 如果有呢啲聯署，咁咪好似真係做到啲行動咯。但係你調翻轉就係有啲人好中意就係有啲圖 share 出嚟就話一人一 like 咁就令到 非洲啲人唔會再饑荒啦咁。咁跟住即係好無稽啊！你唔係你俾咗個 like 佢之後，佢真係可能十萬個 like， 然後你就運咗去非洲送俾佢哋，佢食 like 就會飽噶嘛。 但係佢 唔係講脫貧噶嘛，係咪？ 又真係好多人 like 噶，即係佢哋當然好多女仔心態覺得我 like 完張相會 show 喺個 news feed 話俾人知我係一個關心非洲兒童嘅人，又或者 like 嗰啲母親節快樂啊，一人一 like， 用願咩願唔願意用你十年嘅性命換你阿媽嘅一個笑容咁嗰啲啦，咁啊 like 咯。咁啲人就會覺得嘩係啊，你好孝順啊，你 share 喺你嘅 newsfeed 都掛住你媽媽啊，真係媽媽見到應該嘔血都心諗 做咩啫， 係你阿媽用十年嘅性命換你一個笑容啊，調返轉啊， 即係如果你做唔到一啲即係網絡上嘅嘢做唔到實體有所影響嘅，其實冇意思嘅。咁我哋想做嘅就係我哋寫完令到大家係會有所改變，或者一個行動會有唔同，係囉。 我明白啊，但我無論如何都唔會試著高踭鞋 咁即係有啲文係攞嚟純粹玩嘅，咁有啲文呃完 like 吸引多啲人嚟做你嘅觀即係讀者嘅時候，咁你咪可以寫返啲你自己想寫嘅嘢，即係冇咁多 like 或者票房毒藥嘅，咁你都起碼有個 base 有多少少人睇到， 係係係係 係 你開始吸引啲人嚟睇你啲文， 係啊， 咁咪開始睇你其他嗰啲文都會。 講起啲文，你有冇啲咩文介紹下 哦，好啊，講返啊，逆雙飛同玉蝴蝶之前就試過合寫一篇文喎，因為其實合寫就比較少嘅富人媒體，咁就記得你哋寫了一篇 cosplay 妹與 cosplay 笑喎，點解你哋會諗到話啊，不如一齊寫一篇文，跟住又想帶出啲咩呢？ 一碟碟發起先嘅呢個。 其實我都唔係好記得無啦啦，我做乜同你講開 cosplay？ 仲要嗰陣時我同你未見過面添㗎，好似。 係未見㗎，你哋未見過。 係啊，未見過面就已經話要不如合寫一篇文。 你咁清楚。 係啊，佢 stop 我。咁就唔知做乜講起 cosplay 喎，無啦啦做乜講 cosplay 記唔記得？ 唔記得啦， 真係唔記得啦，冇啊，我吹下吹下水咁樣，咁跟住我就話，喂，其實我有玩過，咁跟住佢就話其實我有影過，咁我就話不如我寫我點出 cos， 佢又寫佢點影 cos 咁樣，就真係寫咗，咁個 turn out 都個 view 都 OK 嘅，即都有人睇，又冇成為咗毒藥，都 千零個 like 啦， 算 係 一個愉快嘅合作經歷。 再加埋碟碟咧，仲揾咗阿英基提供咗漂亮嘅 cosplay 相片俾我。 嗰刻都幾開心，因為我出 cos 嘅時候，咁就認識咗另一啲影 cosplay 嘅 cosplay 師。咁咧，我就 at 咗佢 Facebook， 我見佢 Facebook 咧，佢就成日 share 佢去影嘅另一個 cosplayer。咁嗰個 cosplayer 叫英基，咁佢cos 嘅相咧就好靚，我就想攞嚟用。擺篇文，咁我膽粗粗就去問嗰個 cosplayer 英基，咁佢又好慷慨地願意俾佢 cos 嘅相我哋，就擺咗喺個篇文入面。咁我相信佢嘅相 都非常吸引， 係非常吸引大家去撳入去篇文度睇，咁啊真係非常多謝佢咁樣。 唔係啊，玉蝴蝶，你除咗呢篇之外，你好似仲有另一篇係講 cosplay 嘅嘛？神魔之談啊嘛。 係啦，咁嗰個就係因著一件事去寫嘅，就係因為神魔搞咗個 cosplay event， 咁咧我就唔係好睇得過眼，因為佢啲 cosplay 衫就真係不敢恭維，咁就寫咗篇文去插啦，簡單啲係講。咁嗰篇咧就有好大嘅迴響。 係咯。 點解咧？就係、是、當然係因為台灣有好多神魔嘅玩家。咁就所以就即係睇嗰個 base 又好大啦，咁就好多人睇，亦都好多人插， 跟住拖冧咗張飯， 拖冧咗富人媒體先啦， 就入唔到去嗰個富人媒體個網。 啲人插係插咩呢？係插 話你太過咩咯、 啊， 太過挑剔咯。 即係有啲人話佢哋個係 model 嚟噶嘛，係 SG 嚟噶嘛，咁你 SG 係咩啊 ？Show girl 係 show girl，OK、 oh, okay. okay.。 咁你唔需要咁挑剔佢哋嘅衫咯，佢哋嘅衫都係官方俾嘅啫嘛，你做乜走去鬧人啫？你而家咁樣鬧人，你又好好咩？你咪又係淨係識鬧人，咁叻你 cos 啊！我心諗我真係有 cos， 不過我當然冇咁覆佢，亦都冇即係有啲人就叫我喂你咁叻 post 下你啲相出嚟睇，我梗係冇理到佢哋啦。咁樣就。收到好多嘅批評咯。 咁啊，呢篇文章就1月26日喺富人媒體刊登嘅。咁就文章題目係《神魔之塔，請不要侮辱 cosplay》。個 like 數咧就係6000多啦，而家 係。有人留言啊？ 留言啊， 樣 三百零到啦。咁其實咧，富人媒體留間中都有好多文有人留言嘅，咁通常都係十個八個已經唔少噶啦。咁有三百幾個咧，就超誇張噶啦。 楊楊話呢篇文係破咗富人最多 comment 嘅記錄嘅文嚟嘅。 好啦，楊楊咧，楊楊咧就係阿鐘善恩，咁就係富人媒體嘅技術總監嚟嘅，亦都係。 是女仔嚟嘅。 哦。 哦。點接啊？ 咁大家都係咯，咁係咯，繼續啦。咁佢就同翻。 好怕啲文會俾人一次過 delete 曬。 佢就話係咯，就話呢篇文係最多 comment 咯。comment 即係 comment，not like or not view 數咁樣。 係啦，咁 view 數肯定多㗎啦，啲人係咁上去插啊嘛。 係插咯，好搞笑。 咪有俾人露插都係一件好事，起碼就多人睇啊嘛。 其實同埋講真，我都覺得自己可能寫文嘅時候有啲盲點嘅，咁今次俾人插完之後都。會諗下係咪有啲嘢可能要寫得清楚啲，或者係咪點樣 tune 下寫文嘅嘢咁。 我 buy 你篇文喎，但係即係如果你講頭先嗰種 comment 話話咩，佢哋都係 so good。 因為咧， 咩我道姐咁樣，喂，我覺得咁你份人工包埋俾人話你嗰篇話你啲衫唔啱噶啦。 因為我喺我篇文裏邊咧就話用了我就用了垃圾兩個字去形容啲 cosplayer， 咁呢啲人啲 comment 就唔睇上文下你啦，淨係攞住我話啲人垃圾呢兩個字係咁插係咁插，咁我就覺得如果我俾我下次咁插，我 未必識字文盲啫， 係啦，我就未必會擺呢兩個字落去，因為會好容易令到啲人去打稻草人，我又唔中意。 識字文盲好多嘅呢個世界， 咁可能盡量避免呢啲，即係唔好俾人有位入咯，可能係呢啲嘢咁。 好多時佢哋係。字一啲心魔啦，明明嗰篇文就唔係講嗰啲嘢嘅，咁睇完一兩隻字就觸動到神經， 係啦， 係啦，好多好多啲咁嘅讀者啦， 可能要避免一下咯， 係啦，呢啲避免下咯，咁 但係唔係話我寫錯喎，我覺得我自己寫得啱喎， 思想係講得啱㗎， 係， 喂，咁你人哋嗰個主辦單位俾件衫你著，你係諗住我只不過係嚟著件衫嘅，人哋話你話你件衫肉酸嘅，喂，咁你冇理由話咩啊？嚇關你咩事啊？嚇我收錢嘅啫喎，咁樣唔可以咁樣噶嘛？ 但我諗嗰啲 你份量包埋噶嘛？ 可能啲 model 嘅 fans 嚟， 我都覺得係。 同埋有時留言咧，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頭嗰幾個咧嘅留言咧，決定咗你往後留言嘅啲人嘅方向。 冇錯，冇錯， 因為佢哋會跟住去到咧，費事即係有啲即係人咧，仲有個心態咧，就係想跟大隊噶嘛。係頭嗰幾個留言係鬧咧。之後就跟手鬧， 係啦。 咁啊，逆雙飛，你有冇邊篇係特別多人討論嘅？自己覺得， 可以 或者將軍有咩推介啊？係 咯，推介啊！大學生請反對講師用普通話授課。咁呢個喺富人媒體較為新嘅一篇文章啦。咁都有都幾其實幾政治向嘅。咁都有三十。即係都有幾十個人討論啦，咁你嗰陣時點解會想寫依篇文，或者之後個迴響係點咧？ 嗰陣時係因為睇到CUHK Secret 嘅一個 post 嘅，就係講緊話有學生就話佢上堂嘅時候，咁本來應該係用粵語教嘅科目，咁但係有幾個命令嘅學生咁樣咧，就話要個講師改用普通話嚟教，要全個 lecture 嘅百幾個學生就佢個幾個幾個。咁然後佢哋又唔敢出聲，又走上嚟 secret 嗰度 post。咁我心諗你唔係啊嘛，你嗰度百幾人你都唔敢開聲，即係俾我已經即刻話喂唔搞錯啊！即係我俾咗錢，你又俾咗錢，喂點解我要就你啊咁樣？ 咁香港人係暗春嘅， 即係你 如果唔係抗爭已經成功咗啦，咁多年 你寫上嚟冇用㗎喎。同埋你冇諗過個教授可能佢都等緊有人出聲呢，係囉，咁但係你哋又冇人出聲，我得嗰幾個人話、哎、我要普通話，我要普通話，我要普通話咁樣，咁然後你哋個個都唔出聲，咁佢咪當你哋係同意囉。 通常 係咪好你好 而家大學生咁易相遇嘅咩？ 唔係，咁其實香港人都係㗎，都係好容易包容啊、接受。 我覺得好多人唔係接受，佢哋係等緊其他人出聲，等人哋行咗第一步先，佢哋就去跟喺佢哋後面去先講咯。咁但係最後連一個人都行唔到出嚟，咁咪變咗冇人行出嚟。 都算啦，仲要 post 上去 secret， 即係暗春到個極點。 咁春德 公司 Poison Secret 唔使開名啊嘛， 係嘛 ？OK，Poison Secret 即係 CTU 個 secret 係嘛？ 唔係CU Hong Kong 個 secret，CU 個 secret， 而家好似好多好多學校都有個 secret 啫嘛，咁 啊 好似。 哦，係啊係啊，咁 間間都有啊， 間間都有啲 secret， 咁亦都另外有啲 page 係都呃到多人 like 嘅，咁係咯 ，OK， 係咯，啲大學生可能就係好多嘢想發表，但係就仲可能都係透過啲渠道去講。係 咯， 可能講下啲自己同 SP 有幾多個 SP 嘅經歷啊，咁又。唔敢平時開名講，咁咪喺啲 secret 度同佢 share 咯。 係咩？有呢啲嘅咩？ 有好多。 哇！真係要上去拜訪下先。 你可以睇下啲咩 dry club 啊，即係而家有兩個嘅，咁可以上去研究。 你仲講 dry club？ 講 dry club 已經。 啲好憎 dry club 㗎。 係啊，好憎 dry club， 我係寫咗篇文小爆 dry club 嘅，大家可以得閒睇下。 係啦，咁啊，玉蝴蝶之前喺富又係富人啦，咁寫咗一篇係講 dry club 成個 timeline 嘅，咁啊叫。 嗰個我用咗兩三個鐘砌，但係竟然冇乜人睇，我真係好唔開心。 嗰篇我有睇， 嗰篇叫做《美味花生遍布 dry cup》嘅，就3月11号富人媒体嘅文章嚟嘅。 你知唔知啲人有啲人 PM 我话，哇，你咁好心机整个 timeline， 其实好开 心， 因为真系好心机。 你真系好心机。 个 timeline 系2012年嘅12月，由香港寡佬联谊会嗰度开始讲起，讲到而家 HKU dry cup 同 HK dry cup 嘅。 系因为我觉得憎恨系去一个推动人嘅动力嚟嘅，就是、因为我好憎 dry cup， 所以我先摆咁多心机再去插人，就好似大家点解？是對阿 Jam 窮追猛打都一樣，即是你對於憎嘅人會擺多啲心力 嘅。即是你憎人一樣嘢去到寫文嘅動力大啲，定還是中意一樣嘢寫文嘅動力大啲？ 就真係憎嗰樣嘢動力大好多。 你會好快囉，如果你憎 好快囉，係啦。 係啊，你會 抽得好快。 你會 呢 係譬如你睇篇新聞，跟住你覺得好過分嘅，跟住你就噼啪咁樣就係咁打㗎啦。跟住然後就 飯又唔食啦， 係啦，飯又唔食啦，飯又唔食啦， 做緊嘅嘢都會放低，因為其實好多我哋都係寫手，其實都係平常人都要翻工噶嘛，但有時都會抽啲時間出嚟打咯，係啊。 O K。 係啊，跟住個怒氣就推動你去寫完啦，跟住就即刻捽啊 Rocky 啦，咪快同我出， 即係富人媒體嘅總編。 O K。咁啊，阿玉蝴蝶你最憎嘅就係 dry cup 啦，係咪？寫咗咁多， 我真 係 好憎 dry cup。 即係寫咗咁多篇，最憎就係呢樣嘢，暫時係嘛？ 我暫時諗到係。 咁啊，逆雙飛你嗰陣時最憎嘅係邊一個？邊一篇令到寫邊篇文咧？ 有頭先講嗰個普通話授課嗰個係我係真係一睇到我即刻馬上打啦，因為我覺得即係唔可以咁暗春嘅咁樣啦。咁同埋我要即係等啲即係普教中呢樣嘢係喺中小學嗰個推行㗎嘛。咁然後我覺得你大學生你都要即係去支持粵語授課呢樣嘢囉，所以我就推動呢件事咯想。咁另外一篇就係睇到主場新聞登咗一個作者叫做吳卡卡嘅，就講咗叫做大個肚先啦咁樣嘅文嘅。 嗱，依個咧就係我哋啱啱一周第一集講嘅， 都有講過嘅呢個。 係啦，都係嗰個嚟嘅，咁亦都介紹咗阿葉生飛嘅。係啦，係啦。 咁跟住然後嗰下又係好嬲嘅，跟住然後又即刻寫文出嚟。 哇！你都好容易好嬲好多嘢。 唔係啊，我都係。 其實如果冇嘢想講咧，對於個社會冇一個意見嘅話，係唔可以維持係咁寫文。 係啊，係啊，係啊。 有時寫啲好評論性嘅文章。 因為我見阿葉生飛係寫得好快，即係你由啱啱開始寫文到。而家你 total 寫嘅篇文 四十幾 篇文，講緊係由上年開始寫啊嘛， 十月 係咯 頭開始， 都好多不滿啊， 佢成日都好嬲，成日都好暴躁，成日都發脾氣。 佢有時係就係講，即係未寫文之前就係有好多嘢講，因為我都未寫出嚟啦，寫出嚟啦，寫佢朋友睇啦，咁跟住就 我其實好期待緊佢哋幾時會同啲寫手喺上面網絡上面罵戰嗌交。 其實寫手罵戰就經常發生嘅， 但係我哋係比較 我哋比較少嘅，係啦，我哋多數與人為善嘅。 因為如果有人插我，就會硬食噶，好好我覺得。 係即係睇下，其實批評冇問題，如果批評得啱嘅咪接受咯。如果你是无端端人身攻击或者同篇文无关的，那些戇鳩啦。 是。 是但是暂时我所见富人或者是我们的网上面的媒体通常呢都是比较平和，没那么多开战的，但开战得呢就通常都很大。 开战得都世界大战来的。 都世界大战来 的。搞 我搞搞很大的。 我上次抢眉那题。 又讲。 又讲 。其实 是看我几尴尬的真 的。Wing Wing 写那个大个套先啦，之后即是你 refer 吴卡卡之后又有人。 有人 插你就爭啲上人起碼戰，但係因為基於我哋比較和善嘅性格，所以 Wing Wing 係冇再同佢展開馬戰㗎嘛。 我係有 reply， 但係我冇寫文再駁佢。 係 係。 我有 reply 佢嘅。 所以我哋通常有人插我哋都好快 唔係因為你覺得佢寫啲嘢好無謂嘅咁樣，你都無謂同佢一齊無謂。 即係合理上大家交流到嘅咪交流囉，有啲真係交流唔到。 即係你知佢漫畫 真係好交流 嘅。 係啦，交流嗰啲咪算吧囉。 即係你分得出㗎嘛，佢係同你討論你嘅 point 定還是佢漫畫緊你。 但我見佢都係同你討論㗎。 唔 係，但係冇 point， 即係佢係揸住篇文逐點插，但係係冇 point 咁插，咁係你無謂覆佢哋咯呢啲。 佢係咁講㗎，佢話嗱你咁樣寫，喂咁你即係覺得點樣啦？喂，但係我冇講過喎。喂，咁你咁樣回應佢，咁你講到天黑啦。 偷換概念。 係咯，咁其實即係頭先講咗好多富人嘅文章啦，咁其實兩位都喺熱血嗰度係做專欄作者嘅，咁啊，譬如阿玉蝴蝶之前有篇文咧，就係何時起我們都讓著要移民，咁就都有成6600多个 like 嘅。咁另外亦呢喺都喺熱血嗰度有篇文就係、是、連我老母都唔包容我，咁其實大家都知係都係講本土嗰啲嘢啦，咁又都係5200多个 like 啦已經。 犀利。 但係嗰個係我完全冇 expect 過可以咁樣，因為嗰個係我熱血嘅第一篇文嚟㗎。咁我就諗喂寫咩呢，咁嗰陣時我真係同啲 friend 講，即係傾偈啲大學 friend， 咁大家就嚟畢業，咁大家畢業又唔係講份工㗎喎，講去邊度移民好搞笑㗎喎，即係講話喂我哋可能喺度做多幾年啦就走㗎啦。 逃出香港啦。 對呀，就個個都咁講。 棄守香港啦。 咁我咪就寫咗篇咁嘅文，但係我都有諗過寫呢篇文會唔會好似散發好多負能量。但我覺得佢裏面有啲 message 係可能話到俾大家知，好多人覺得香港是一個不適合居住的地方，為什麼呢？可能都想給一些沒有這樣想過的人去反思一下，這樣最後竟然又真的引起到不少共鳴，這樣咯。是一個意外來的。 Okay. 那奕奕呢，有關連我老母都不包容我，那時候你是不是都想多些人討論，又或純粹真的一個自己一個親身的感覺來的 呢？那件事是真的。是啦。嗰件事係真嘅，咁只係嗰個牌係會有好多公眾人物啊，或者係啲有時明星啊，咁樣咧就話，其實大家使乜咁嬲啫？咁樣嗰啲內地遊客，咁我咪包容下佢咯， 同文化咯，係咯，大家講聲加油咯， 即係咁嗰啲，即係類似嗰啲啦。跟住我就覺得好睇唔過眼呢一種咁樣嘅包容文化。咁於是咪寫咗篇文講呢樣嘢。 你有冇 expect 有咁多人有共鳴？ 冇㗎，其實不過呢個都係我一向寫文個風格，就係、是、攞自己個故仔嚟做一個開頭。 我諗如果睇得多你啲文都覺得你媽媽係一個好嚴厲嘅母親。 我媽呢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好係一個好貼地嘅人。 好貼地。 即係好在地啦， 好在地 係 啦。 喺離地同離地嘅對面對立面聽到在地啦。 即係佢唔會好理想主義㗎，佢係好實在㗎，佢講啲嘢做啲嘢。不過可能咩啦，可能是因為他切切實實咁樣係要買餸啊，要交電費、交水費啊，咁樣要調配啲開支啊，咁見到佢冇辦法唔在地啦。 咁樣。 咁兩位阿玉蝴蝶同翼雙飛一路都會繼續寫文啦，咁希望大家留意。咁其實大家有啲人會因為一啲政治原因或者一啲個人觀感咧，就對於某啲平台就唔係咁中意咁，但係反而我又覺得，除咗你唔好因人肺炎之外，亦都唔好因為平台而肺炎啦。咁其實睇多啲人嘅觀點係冇壞嘅。 Okay， 兩位有冇出書嘅打算啊？或者有冇人揾你出書啊？或者點樣？ 我有點講呢，有因為我成日話自己寫小說嘅，即係中意寫小說嘅。咁我有收過一個出版社問我，如果有小說大綱，可能俾佢望下咁樣咯。咁我自己嚟緊，其實我一直都有寫緊一篇長篇小說嘅。咁之前就諗住喺情人節嗰時出，因為講愛情。 我通常都出唔切嘅。 係啊，咁通常都係抌下抌下咁樣。咁而家腦裏面有兩個長篇嘅 idea 嘅，咁慢慢寫緊咯都。 OK， 犀利喎。 咁啊， 所以我見我出版。 你本身自己有冇話嘅做有咩展望咁樣嚟緊？ 我覺得我支筆係未得㗎。 OK， 係啊，我要再練多一排。 你有冇打算今年係出多幾多篇文咧？100篇。 呢樣嘢就盡量啦，即係有時其實好難㗎，即係譬如可能我每個禮拜俾稿俾熱血時報嗰邊，有時可能真係去到之前嗰一晚，然後睇到新聞，然後忽然間諗到寫乜嘢，咁然後先寫㗎。 夠快 即係你唔會話可能啊，我滋滋油油咁寫定先，然後等到下個禮拜我再滋滋油油咁交啊，我其實我三日前就寫定㗎啦，咁其實好難嘅有時。 Okay. 有時真係啲新聞一嚟咧，跟住你就忽然間就好有靈感咁 樣，叮一聲就嚟， 叮一聲你就出啦咁樣。 好，咁啊都期望兩位又大作啦， 係 啦。咁啊，胡將軍有冇咩補充㗎嘛？ 冇啦，咁啊，大家繼續留意玉蝴蝶同逆雙飛嘅文章啦。 係啦，咁啊，今日就多謝兩位啦，係啦，咁啊，另外啊，敖將軍就真係嚇，即係你係今日主持定嘉賓嚟㗎？ 主持， 真係 主持。 我陣間就慳下，究竟你講咗幾多嘢？ 有住咯，好啦， 我哋下一集啦，跟住之後睇下敖將軍應該講少啲嘢㗎，下一集。 係啦，講嘢啦。 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阿麗嘅就， 拜拜， 拜拜。 二十、三十、四十。 我唔想再去到外國嘅時候講 Jackie Chan， 我想講另一樣嘢，我會覺得代表到我哋啊！即你明唔明白？我覺得 Jackie Chan 而家唔夠我打啦，話俾你聽。佢問上以前我唔夠佢打，而家佢唔夠我打啦，我肯定。 你肯定？ 你係廿幾歲？ 你係肯定先？ 屌你！我卅幾歲打唔贏六幾歲阿伯？ 我想睇下， 我好想睇。 我即時停止我講嘅嘢，我好想。 嗱，陳生 Jackie Chan 啊，大 陳生，你聽到嘅上嚟啊！ 唔好講咁多嗱。陳亮大哥唔好講嘢，我有跟你隻抽 OK， 而家你講廣東話聽唔明啊 ，OK， 講國語， 要講韓文， 要講韓文啊，除咗半個韓國人之外，佢仲有半個係共產。 近排兩會啊，佢講國語， 佢講國語， 係嘛？ 陳亮大哥，我有跟你隻抽 OK， 你哥拉我跟你隻抽，你老母我讓你單排讓你老母上刀， 點解講翻廣東話嘅？ 我單排讓你老母上刀， 先有咩屌啊？陣間隔離又屌鳩我哋。 冇介。 逢星期二 同你亂噏一趟， 使乜嚟多停？